Thank you. Thank you. 聆听舞蹈与旋律的对话，请进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线调频98.6兆赫歌舞剧场，每天10点22点播出。 欢迎继续收听歌舞剧场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请欣赏马斯涅的歌剧中优美抒情的管弦乐片段，由加迪纳指挥蒙特卡罗歌剧院管弦乐团演奏。

Thank you. Je t'aime. Qui me fait signe.